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周末快乐，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那今天是教师节啊，教师节对于我来说呢也格外的亲切，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啊，姥姥姥爷都是老师，我出生在教育世家，所以呢今天一大早我爸我妈的微信啊就叮叮当当的，就是各种以前曾经教过的学生们啊对他们的这个曾经的老师祝以教师节的祝福。那今天的节目呢也会为大家安排几位同学一起来聊聊他们的老师啊。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周同学，周董带来这首2003年的一首歌曲，叫做三年二班。其实说到周杰伦，他的妈妈也是老师，一根藤条教会了周董成长。周杰伦还说呢，妈妈也是自己生活中的启发者，在自己青春期叛逆的时候，母亲总是非常有耐心的引导他啊。三年二班，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三年二班周杰伦马上到训导处来。

见。你把我变废为宝，反正还是此前了白了。就别重归于好。 其实先聊到了他的这个最难忘的英语老师王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还听了他的变废为宝，那接下来这位周同学他会聊谁呢？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向我曾经的老师以及全天下的老师问候一声辛苦了，祝你们节日快乐，我是周笔畅。好像总是喜欢被老师然后抓去什么像唱歌跳舞，然后还有什么那个鼓手都有去过。我毕业以后然后也有回去看过我的班主任。 头发太乱当作一种时尚，感天气太怪当成看一场展览，恋爱太难朋友们嘲笑我总是偷懒，一个人又不坏，走走看看不需要对谁交代，不想去管 谢谢周笔畅分享了他的教师节的祝福。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十年前他的黑泽明专辑当中的一首《预感》。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下面会出场的这位呢是黄同学啊，他来自新加坡。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黄义达。那我记得我生命里有两位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是林老师，然后一个是张老师。林老师教我英文的跟数学还有科学，然后张老师教我中文。可能那时候的我是特别的叛逆，特别的难教，而且呢就是老师常会跟老师顶嘴，所以呢每次上课时候呢，我的桌子呢就会被搬到老师的旁边，然后呢没有人可以跟我讲话，然后我那一个小时呢就是老师在我旁边谁都不能接近我，那老师也不会跟我讲话。那今天呢有很好成绩，我回到学校的时候呢这两位老师看到我都晕倒，他说以前的你多么的顽皮啊，就是很皮，然后呢今天的你多么有成就，反正一看到我就我的天哪，怎么他们对我很感动，然后常会给我很多的鼓励。对，那在这里也希望老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心 快乐，往前走多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它变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我，但是她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不重。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它变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我，但是她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不重。渐渐忘了我，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重。 我们听到这是新加坡的黄同学黄义达在2005年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那女孩对我说》。而现在黄同学呢也分享了他在学校里跟老师之间的一些关系哈、啊、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他说这个自己那么的叛逆啊，这老师日后呢看到他在歌坛的这个成绩的时候会觉得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所以可见他之前有多顽皮哈、啊，这个反差、啊、到底有多大？而且呢，王一楠的外表是具备一定的欺骗性的，以为看着他那样的一个清秀的外表，以为他是要唱那种柔情的情歌，可是他内心呢却是一个这 macho man 啊，大家要做个 rocker。好，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啊，今天教师节，祝我们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歌手呢，在成名之后，也希望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呢、啊。比如说，张杰呢就入职上海电影学院系，这个成为了这个上海大学的一位老师，对，没错啊。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张老师张杰的新歌《染色体》，这是他最新的专辑的第五波的亮相的主打歌曲，也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 的踢馆歌，我们来听一下。 好与坏早有

直到世界的尽头，他一个人直到世界的尽头，值得去骄傲， 值得去骄傲， 世界的尽头，建造 世界的空间， 一般般。 哎呦哦哎呦哦哦，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这里是中国网，来自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同时今天也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祝老师们节日快乐。好，那继续呢，邀请几位同学来聊聊他们的老师。下面这一位是，对，徐同学。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徐佳莹。其实在我念书的过程中，通常让我最难忘的老师都是我在他面前最调皮的那几个，因为他们都会人很好，然后又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所以就是也会让人就是想让学做学生的想要在他们面前造次的。印象最深刻就是比如有一次就4月1号以后，我带领全班就是给了他很大的一个骗局。反正他最后他本来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然后他就问说是谁策划的，然后全班就指我，他就瞪了我几眼以后他也破涕为笑。你说这个老师是不是人很好？ 不再那么有把握，再来一次还要闯着美丽的火，任天空被你霸道的哭声划破，不啰嗦下好离手，最后一次抱怨生活的苦，然后得准备够多快乐让你挥霍。世界再大再烂也轮不到你害怕，在一起是最壮胆的方法。 亲爱的他，看你经过的昨天又在上面，全都被爱笑，有一遍，哦哦哦，亲爱的他，有你教过的昨天今天好的坏的，当面的再没有 徐同学，徐佳莹2017年的心理学专辑当中的大头仔，大头啊。接下来将出场的这位同学是吴同学。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吴克群，向我曾经的老师以及全天下的老师问候一声，辛苦了。其实我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呢，有一个美术老师，他是影响我很深的，他告诉我说人生就是要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梦。我还记得因为我的美术其实没有很好，所以呢每次上美术课的时候，我很像在跟他上那种人生哲理课。那他是一个很时尚，很走在时代尖端的一个女生，一个女性，然后她就告诉我说你要去追你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可能性。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当歌手。对，因为她在我高中的时候非常支持我的梦想。 我时常要去全部世界，穿越维度回到那从前，相遇的起点，分别的瞬间，思念的重力让时间空间探索全部回到起点，我全都这爱家猫的起点，时间宝石闪耀着光辉，迷人的笑颜，温柔的时间，画面开始闪回，身体每个粒子全都被思念分解，你走出世界的局限，但我还陷在里面，你挥手微笑告别，但我还想再见一面，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思念带我穿越有无尽后悔建构的从前，错过了你我快没时间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十几年的雨是最亏的灰，是无法全力向时间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之前，熟悉的我三零七房间，像我终于舍得睁开眼，思念越膨胀，因为越纠结，也说这是我回来的1408遍，也很魔法一阵阵洗碗，也笑着说要我学会告别，时间能敷衍，生死能折叠，相遇和离别终将画出一道莫比乌斯的笑靥，你走出了时间的局限，但我还陷在里面，能不能慢一些，错过了你我还没时间再看你一眼，好说再见，就算要释放你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上千年的雨是最黑的灰，是化成你向时间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错过了你我快没时间再看你一眼，好说再见，说话却思念苦衷，全都将时间空间全部折叠，出身心底愿所谓随意所心不化心底愿所意，错过了你我还没时间再看你一眼，好说再见，就算要释放你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 吴同学吴克群的新歌叫做奇异博士。好，刚刚他分享的老师是美术老师，那接下来说到老师的是光同学，不对，他姓王啊，还是叫王同学好了。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光良。有没有难忘老师？真的没有，他很凶，我要忘记他。好， 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件我记得的回忆，在我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吧，有一次我们在午休的时候要排队回去教室之前，突然间老师就走到我面前问我说，哎，光良，你要不要代表我们的那一班去参加歌唱比赛？我就吓到，我说为什么？我不要，我就闪开了。老师后来就放过我了。后来我问老师说，为什么你叫我去参加歌唱比赛？他说没有，我看到你每次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哼哼唱唱，我才知道原来我有这个习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啊，你一定会爱上我。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也不回头，变一变成老太婆。哎呦，难个时候，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数着浪花一朵。 这是2000年由光良、任贤齐、阿牛带来的《浪花一朵朵》。光良呢，就是在学校里面参加了这个合唱，参加了唱歌比赛，获得了冠军，然后呢，开始在社会上参加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各类歌唱比赛，最后呢是被李宗盛赏识和滚石唱片签约啊，他跟品冠啊，然后开始了他们的这个歌坛的高光的时刻啊。那么说到这个李宗盛的话呢，当然李老师是桃李满天下了，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是这些年来他最得意的一位徒弟啊，这位新人啊，就是李宗盛的爱徒李建清啊。在李建清的专辑《仍是异乡人》当中的李老师李宗盛呢，除了作词人之外呢，还当然是亲自担任制作人啊，这个规格真的是很高的。那么作为师父哈，李宗盛点播李建清的方式也还蛮特别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徒弟啊，学生怎么说。 大家好，我是李建清。就很多朋友很好奇，就是我跟李宗盛大哥的这个交流的方式，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在技术上的，就是认为哎，这个地方应该转调了哈，这个旋律不好听，你换一个。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是都是生活上的，

咱家桂花香正浓，只留下母亲上声的召唤，在风中满朵啊，咱家桂花香正浓。 这是李建清的一首歌曲，叫做《匆匆》。你看，好的老师呢，不仅传授知识，既能给你，还能启发你的人生啊！就算毕业多年，可能当年的老师的教诲呢，还常常的回荡在我们的耳畔啊。就像下面这首歌唱到的一样，每一寸光阴，因为有了你，也多了意义。千言和万语，说不尽感激，谢谢你啊！有时间的话呢，给老师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哈、哪怕发个表情包啊，表达一下问候啊，祝老师节日快乐。我们带来这是李健的《谢谢你》，这里是中歌榜，别走开。 如果没有那群星闪耀，怎会有如此绚烂夜空？我早已不知身在何处，仿佛一束光照亮了前方，也温暖了我。除了这颗心，还能有什么献给你？短暂的人生，漫长之旅，只需三言两语。尽管我一路追求自我，可是我依然怕让你失落。每一寸光阴，因为有了你，也多了意义。千言和万语，说不尽感激，谢谢你。仿佛一束光照亮了前方，也温暖了我。除了这颗心，还能有什么献给你？每一寸光阴，因为有了你，也多了意义。千言和万语，说不尽感激，谢谢你。 当有一天我骄傲，那些点滴闪闪宛如电影，诉说往事微微像音乐美妙。 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每次失意彷徨，孤独面对冷落惆怅。你总在我身边，点亮就要熄灭的火焰，陪着我度过黑夜的漫长。每次孤寂落泪，心中充满

张靓颖为抗美援朝电影《长津湖》所演唱的宣传主题曲《最可爱的人》本着中国榜的冠军呢。那么这个表述呢，源自于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之后所著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这几十年来，最可爱的人从当年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称呼延伸到了现在受人尊重的各行各业，当然也包括我们辛勤的园丁老师们。节日快乐，老师们。说到老师，就会想到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还有少年啊。接下来我们来听非常经典的《童年》，收录在1982年《知乎者也》专辑当中，罗大佑。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的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老师说过春尽难买春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我们听到这是在一代人心中啊非常经典的影视金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那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1979年电影《甜蜜的事业》的主题曲，由著名的歌唱家余淑珍所演唱的。我们刚刚听到这一版呢，是在2010年的今天9月10号金海心的一张翻唱专辑《玲珑》当中所收录的。那么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像《天涯歌女》啊、《送别》、《牡丹之歌》、《相恋》等等经典的作品啊。同样是今天这个日期，我们要去到2004年的9月10号啊，张信哲有一张《下一个永远》的专辑发表了，其中收录一首非常清澈唯美的歌。这首歌从发表之后呢，就很应景的呼应了中秋时节，中秋节马上就要到啦，还有11天，我们来听李卓雄填词、松本俊明谱曲的《白月光》。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像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 太长，怎么不长？ 你是我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情歌一号孙楠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 情歌二号吴莫愁盛开， 我这一个笑还一直在寻找一直等待。 情歌三号斯琴格日乐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thank you。

锤娜丽莎跟曹阳 Live 的版本 So Crazy。 那这首歌呢，最早是收录在李玟2001年的专辑 Promise 当中啊。这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两首著名的歌曲，一首是卧虎藏龙的主题曲，叫做月光爱人，还有一首歌呢叫做刀马旦，这是当时的新人周杰伦为李玟写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 Coco 李玟 featuring 周杰伦的刀马旦。 简单，不问不怕不倦。 怎么说，我长大以后一定会很美，一天一天慢慢长大，长头天算苦难，不过就算生活怎么样，我也会像童年一样开怀的笑。我怀念从前，生活怎么样，我也会像童年一样开怀的笑。我怀念从前，总是看得简单，不问不怕不倦，我愿有一天能够开怀的笑，长笑笑百川。 我们听到这是范玮琪的小白船，2006年的一首歌曲，其中有一部分的旋律呢大家非常的熟悉，是我们当年这个经常唱的童谣。这个原曲呢是朝鲜作曲家尹克荣在1924年所创作的，那么在中国是流传甚广的啊，这充满了童年回忆的一首歌。好，那接下来听孙燕姿的歌曲吧。我想昨天有很多孙燕姿的歌迷，不管现在这个年纪有多大了哈，都聚精会神的就是拿着手机来看孙燕姿在某平台这个入驻之后的第一场的线上的演唱会啊。哇，这个他们都说这就是自己的青春回忆所在。我们来听孙燕姿2014年的专辑《克卜勒》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围绕》。 有一张空位，是寻找对号还是妥协，总要面对起点或终点，在旅程之间碎了直觉，静静改写，曾好像很坚决，也努力不后悔，所收集的体会对了没，几次起身道别，又想着分重回，每一颗心了解到了没，我沿途在分辨平行等价差，算我错觉，要自己忘掉那份孤绝，真是我们体会对了没，几次起身道别，又想着翻重回，每一个心了解到了没，到了没，我沿途